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自选研究小组6月30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谴责美国指责我国火星10战略导弹试射是什么挑衅和威胁等，企图打造国际反朝施压气氛。另外，最近英国新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登载一篇文章，表示谴责南朝鲜当局与我国旨在改善北南关系的诚挚努力和全体同胞的要求背道而驰，更加疯狂掀起反北对抗骚动。